Hi from all of us at Chinese Pod. I'm Jenny. And I'm John. Hey, John, 今天我们 Upper Intermediate 课程要来看一看 presentation。 Yeah, presentation is kind of a hard word to translate into Chinese, isn't it? 很多人想不到啊，不就是 presentation 吗？怎么中文会那么难翻译呢？ 对，很多中国人也说 presentation, 对吧？用英文说。 对，因为这个概念本身可能就比较新一点。还有呢，presentation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要看不同的情况。 好像可以用 PPT 代表是吧？ 对啊，如果是那样的一个东西，可能就是幻灯片演示，但是听起来多麻烦，所以我们直接说做一个 presentation。那有的时候是像做一个报告，对吧？那今天我们要看到的呢，是一个公司内部的 presentation， 有关于消费行为，消费行为 consumer behavior， 没错，而且里面有很多专用名词需要来注意。我们赶快听一听今天的对话。 现在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消费行为的调查结果，请看投影的图表。这张曲线图展示的是今年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趋势，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已经从被动消费逐渐转变到主动消费，也就是说他们对于产品更加了解。看这根曲线一直是上扬的趋势，而且幅度也比较大。陈雷，你很累吗？ 啊，没有，我没事。 集中精神。大家再看看第二张分析图，是具体的消费人群分类。在这张饼图里，我们看到 30% 的被访者热衷于购买有品牌的商品。 经理，有没有年龄、性别、职业的区分？ 后面会有的。陈雷，打起精神来，你们要根据图表写报告。 知道了。 啊，我们继续。谁能告诉我这张柱形图表现的趋势？ 消费者对于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快速上升，结合前面看到的多种因素，预计以后几年涨幅还会继续。 嗯，报告里要详细分析这点。 哎，详细分析什么？ 陈雷，我说话的时候不要说话，这里不是幼儿园，这种东西不需要我教你吧？ 经理，对不起。 大家请看图上列和行所代表的数据，分别是年份和消费者的耐用消费品支出。可以看到今年的支出是近五年最多的，而且同比增长也是最快的。谁的电话？陈雷。 John， 你有没有像陈雷一样睡着啊？ 不敢 啊。我觉得我们的对话现在越来越贴近生活啊。其实很多员工在底下真的会睡， 很现实是吧？ 对，真的会睡着，很真实的。那我们赶快看一下今天的语言。第一个要说的就是消费行为的调查结果，非常长的一串哈。就是这个经理说的，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消费行为的调查结果。 So consumer behavior survey results。 没错，那其实他用的这个动词啊，向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表明了我要做一个 presentation 这个意思。对吧？所以你看没有直接的翻译，可是从这个 expression 表达里面可以明白是什么东西。 那他的 presentation 是哪一种呢？ 他是用图表，对吧？然后用电脑放在投影仪上面投影出来。 投影 is like project。 没错， 投影仪 is a projector， 对，一个机器啊。然后呢，第一张放的图表是一个曲线图，曲线图。 So that's like a line graph。 对。 然后图表就是 chart diagram 这样的。 是的，就是上面有一些信息，有一些内容的，对吧？那这个图上面呢，都会展示很多趋势啊，展示。趋势 So like depicts things. It illustrates. 对， It's a little more visual than like 表示、right? 没错，这就是展示的意思啊。那趋势呢，趋势是一种这个发展的方向。 So it's a trend. 对，一种趋势。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趋势是什么？从 被动消费逐渐转变到主动消费。可以看一下搭配啊，从什么什么逐渐转变到什么什么。 From one thing gradually changing into or converting into something else. 是的，我想很多朋友在工作中经常会用，需要用这样的语言啊。 你可以再说一遍吗？ 从什么什么逐渐转变到什么什么。 嗯， 从好人逐渐转变到坏人。 啊，就像我一样。 而且可以通过一根曲线看出来，是吧？好，我们 这 里， 我这里有图表，你看一下。 对，我们这里就用到一个量词啊，形容线的量词，跟这根曲线。 一根曲线是吧？ 对的。那么这个曲线呢，肯定是往上走的，所以表达的也是一个上扬的趋势，上扬。 So an upward trend, right? 现在来看幅度这个词，幅度。 So that means like scale or scope. 嗯，对的，幅度比较大或者比较小。 也可以说大幅度是吧？ 是的。 Like、large scale. 嗯。那我们今天看到了很多的图啊，其实不管它里面是曲线啊还是其他的形状，这些都算是分析图，对吧？分析图 都是图表的种类， 没错，然后上面有很多的信息可以让你来分析事情啊。那今天既然是一个这个调查嘛，特别是消费行为的调查，就会有被访者，被访者。 So, 被访 means like be asked. 对。 So, 被访者 is like people that were asked. 对。 The survey respondents. 没错，被访者。他们热衷于购买有品牌的商品。那么热衷于的意思就是非常喜欢做某一件事情。 So, they're really fond of it, they're really into it. 对，热衷于。可以说我热衷于学习中文，对吧？ 我也是。 嗯，图表，那图表是我们今天一直在重复的一个词语啊。现在当然通过电脑里面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图表。 对，还有什么图表呢？ 有柱形图，柱形图。 So that would be a bar graph? 嗯，对，就是柱子，对吧？ Like pillar shape graph. 哎，对，那还有那个圆圆的，有中文翻成饼形图。 Pie chart. 对，一个外国大饼就是派，对吧？ 还不能说派图吗？ 也说派图。 啊，不错。 嗯，或者有人说什么圆形图，各种各样的称呼。 都有啊。 对，反正是个圆的东西。那么这些图呢，它展示趋势，或者我们另外可以用一个词叫做表现，对吧？它所表现的是什么样的趋势 ？It's like to show. 嗯。好，那我们前面看到一个词叫做幅度啊，这里呢看到一个叫涨幅，涨幅。 Okay, so 幅 here actually means rate. 嗯，对的。 A little different from before where 幅度 meant scope. 是。 So 涨幅 is rate of increase. 没错，涨幅。 那反义词是什么？ 跌幅。反正记股票就容易了，股票涨，股票跌。涨幅跌幅啊，那现在咱们要看的这个词语呢，哎，经常和另外一个词被混在一起啊，详细和仔细。我们对话里用到的是要详细分析，详细分析。 Yeah, 详细 We often see in dictionaries it's like detailed. 对。 The problem is that detailed is an adjective. But in Chinese, 详细 is an adverb.Comes right before the verb. 没错。 So really it would be something like detailedly, if there were such a word. 对，那么仔细呢，却是一个形容词啊。 Yeah, so you can say, 我是一个很仔细的人。 But you can't say, 我是一个很详细的人。 Right, so 仔细 means like attentive. 没错。 Attentive to detail, it's an adjective. 对的。 Okay, so the example of the adverb, which we could say means detailedly, 详细，我们可以说详细介绍。 OK， 向你详细介绍一下，或者我要详细的分析，跟动词放在一起使用。 And then if we want to use it as an adjective, meaning attentive,we can say 仔细。 比如说， 这样不是一个很仔细的人。 哦，非常好。 哎，下面要看的这两个字啊，也有一点搞啊，行和列，或者我们对话里面说的是，请看图上的列和行，在讲两件事情啊，两个东西。那么列是什么呢？叫 column， 嗯，直的、竖的，对吧 ？Vertical 啊，行是横过来的 ，row，horizontal。 嗯，列和行，这个也是制作图表的时候会用到的词语啊。 嗯， 诶，下面我们来看看一个句子，可以看到今年的支出是近五年最多的。那这句话里面呢，重要的词是支出，对吧？支出 ，like expenditures。 嗯，就是花费的意思。 嗯， 这其实是一个既书面然后又日常的。词语可以说啊，我最近支出比较多啊，所以我最近钱花的比较多，也不会觉得太奇怪，你怎么讲这么正式的语言， 很常用啊。 嗯，是的。好，那我们最后来看看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那我们知道同，it can mean like with， 对， and 比 is like 比较， 是的， so this can be like compared with， 没错，这就是同比。好了，词语的解释就到这里。现在是什么时间呢？ Time to listen again. Now, 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消费行为的调查结果。请看投影的图表。这张曲线图展示的是今年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趋势。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已经从被动消费逐渐转变到主动消费。也就是说，他们对于产品更加了解。看这根曲线，一直是上扬的趋势，而且幅度也比较大。陈雷，你很累吗？ 啊，没有，我没事。 集中精神。大家再看看第二张分析图，是具体的消费人群分类。在这张饼图里，我们看到 30% 的被访者热衷于购买有品牌的商品。 经理，有没有年龄、性别、职业的区分？ 后面会有的。陈雷，打起精神来，你们要根据图表写报告。 知道了。 啊，我们继续。谁能告诉我这张柱形图表现的趋势？ 消费者对于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快速上升，结合前面看到的多种因素，预计以后几年涨幅还会继续。 嗯，报告里要详细分析这点。 哎，详细分析什么？ 陈雷，我说话的时候不要说话，这里不是幼儿园，这种东西不需要我教你吧。 经理，对不起。 大家请看图上列和行所代表的数据，分别是年份和消费者的耐用消费品支出。可以看到，今年的支出是近五年最多的，而且同比增长也是最快的。谁的电话？陈雷。 Okay, we hope you weren't as bored as Chun Lei in this dialogue and that you haven't fallen asleep. Before we finish, let's go over some of those graph types again. 好的。 图表的种类。 是，有曲线图，对吧？ Line graph. 然后有柱形图。 Bar graph. 饼图或者派图。 Pie chart. 是，或者比较统称的这个分析图，图表。 So chart or graph or analytical chart, something like that. 对，分析图。还有一个行和列，对吧？这个概念也蛮重要的。 So rows and columns, get them straight. 这样我们来做一个 ChinesePod 用户的消费行为调查，好吗？然后做一个饼图。 太好了。 来学习一下，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功课。好了，如果你有什么当然功课或者疑问呢，都到 ChinesePod.com 上面来。 Questions and comments, let us have them, ChinesePod.com. 今天非常实用的一个内容啊，希望你会喜欢。 ChinesePod, 下次再见。 再见。 ChinesePod.com, your time, your place, your pace. Mandarin on your terms, ChinesePod.com.